在等待？是谁在流泪？是谁在酒杯中陶醉？是谁在做梦？是谁在追赶？是谁在午夜里体会了你的温暖？杜拉斯的秘密和高地的碎片，化在海滩，是谁不再沉默？是谁开始心软？是谁领取了承诺，等待兑现？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？需要答案？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？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答案？